天在银行。伊万，你知道银行什么时候上班，什么时候下班？ 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6点下班。 早上好，我想把美金换成卢布，请问今天的汇率是多少？ 今天的汇率是26.5，我换200美金。 这是您的卢布，谢谢。 我想汇款到中国，请问哪种方式最快最方便呢？ 建议您使用西联汇款，只要几分钟钱就可以到中国。 手续费一定很高吧？ 8%的手续费。 就用西联汇款吧。 请先填写汇款单。 早上好，我想新开一个活期存款账户。 请先填存款单，写明日期、存款的金额以及您的姓名。 另请出示护照和护照的复印件。 这是存款单、护照和复印件。 请问年利率是多少？ 目前每年的利率是1%。 请输入6位数密码。 好的。 办卡费和年费是在存款里扣除吗？ 我这里有零钱。 这是您的存折和银行卡，存取款时请带来，请保管好，遗失请告诉我们，谢谢。 不客气。 短语和词组：银行、人民币、卢布、欧元、美元、美金、英镑、马克、日元、泰铢、港元、法郎、钱、存折、现金、钞票、零钱、硬币、支票、旅行支票、银行卡、信用卡、金卡、汇款、电汇、信汇、手续费、汇率、汇兑、兑换、年利率、利息、卖出价格、买进价格、自动取款机、柜员机、定期账户、活期账户、存款、取款、存款单、取款单、汇款单、元、角、分、